AKB ガーリーは、 Hello， 大家好啊，欢迎收听今集嘅 AKB 嘉年华。咁啊，今日都几开心啦。咁啊，见到有几位朋友，咁啊亦都走咗嚟湾仔嗰度咧嚟攞碟啦。咁啊，希望咁啊稍后时间啦，仲会有开有时间俾大家攞碟嘅，希望可以大家踊跃参与啦吓。咁啊，今日有一位朋友上嚟帮手，即系就介绍啦。 Hello， 大家好啊，我叫小爷啊，我系就系攞完碟咧，所以上咗嚟谂住黐饮黐食嘅。 咁啊，另外亦都有照旧啦，咁我同 Happy 哥 啦。 好啦，咁嗱，先做少少预告先。咁嗱，下个礼拜啦，咁我同 Happy 哥啦，咁就会去日本，咁啊睇啊。HKT 咁啊，喺奇玉园嘅演唱会嘅，咁希望到时我哋下一集应该就可能会讲关于奇玉四月一号奇玉园演唱会嘅事啦。 跟住就我会讲埋天拍啦，同埋如果我幸运地可以买到张牛牛嘅飞嘅话，我会讲埋巨版啦。 系啦， 咁另外可能都会讲多一场HKT 嘅，咁可能就系四月七号嗰场。 系啦， 系啦， 咁都会从下一集开始讲起啦。咁我哋亦都开始就会分析啊 AKB、SKE、NMB、HK 同埋 NGT 关于佢哋喺总选上面嘅一啲我哋个分析啦，或者我哋嘅见解啦。咁希望大家就到时可以 呢啲可能慢慢我哋分几集去讲 啦。咁嗱，咁我哋先讲下今集嘅内容先啦。嗱，咁三月二十号啦，咁就系本年度 AKB 第一场合照会啦。咁嗱，咁当日亦都发表咗几样嘢嘅。咁首先其中一样最受注目嘅咧就系 唔系第一讲翻少少先啦。咁其实第一单咧，其实佢哋就就公布咗天白咧个新成员嘅，就系大分院嗰边嘅。 系啦。 咁大分院嗰个咧就叫做 大分院嗰个几靓女个， 其实我觉得系几靓女嘅，因为当初我睇嗰阵时咧，我都觉得哇，呢个真系颜值应该系好过上次嗰个嘅。 但都系星女叫咩名？ 算啦，啱啱 加系争啲， 加就系争啲噶啦。 系啦，咁啊 ，Harry 哥你搵住先啦。咁我又先讲下啦，咁就系、是AKB 咁啊，第48单咁啊，选拔出炉啦。咁都算唔算系一个叫意料之内啦？咁由次世代 member 做center， 咁但系我唔知点解松珠都仲系俾人叫次世代啦吓。咁黐咗几多年噶啦？ 黐咗好多年啦。佢 SKE 出道嗰阵时已经开始次世代啦。 成人礼都 但系其实点样计次世代咧？嗰阵时麻友又话次世代，跟住佢哋又次世代，而家到到向井地又次世代咁啊！ 系好多次世代。 因为你当年阿 Mel 都出嚟都话叫次世代啦，不过算啦，唔理啦。系总之 呢啲冇办法噶啦，个个都话次世代噶啦。 咁阿松咁啊 ，Santa 就由松珠同埋樱花嚟两个做担任啦。咁 补翻少少先，天白嗰个大分院嗰个新代表就山田杏华， 山田杏华 ，OK， 几靓女个呢、這个， 系啊，呢、這个我都觉得颜值唔错，应该潜力股， 系啦，咁啊 center 啦，咁啊 AKB 48单嘅 center 就系阿松珠同埋樱花啦，咁其实都叫某个程度上嚟讲都叫意料之内噶啦，唉，咁但系就系啲人喺度嘈又点解系点解唔揾本家啲人做 center 咧，要揾分家嗰啲人咧？咁樱花就今次系第三次担任 center 啦，系啦，咁朱莉奈就系第二次啦，冇记错嘅话，唔系第三次，咪第三次啊？ 都唔止，应该第三次，应该第三次嘅，系差住一月差完间，差完间要计嘅。 其实我系觉得应该系计大声单人物嘅， 唔系大声转上， 佢系封面啫，不过其实 大声， 唔系大声转上，佢应该算系 佢同应该同埋有，唔系应该同前田系双声，应该 双声都算双声， 都算双 C 咯， 系双 C 嘅。但系一开始嘅 MV 其实佢标都系标单 C。 咁就都系第三隻啦，咁啲人就喺度嘈，其实因为你睇返嗰个叫做一路以嚟喺咁多年总选你讲个成绩嚟讲，其实加上而家营运推次世代揾佢哋两个做，我觉得 其實都是情理之內的。咁若果你係話點解唔揾本家啲人做，我覺得其實都是情義結嚟嘅啫。 本家你而家睇睇本家入邊有邊個你想佢做 Santa？ 雖然我自己好想係大家自尊香做 Santa， 好好睇。 一定好睇嘅， 一定好好睇，又或者大家至尊香檸檬雙 Santa， 我好想睇。 哦，呢啲呢啲我估真係冇乜可能。算啦，我雖然我都退。 呢啲風險太大，呢啲風險。 哇！曬都紅白選拔啦。 唔係咁，始終阿營運到自己都有一啲叫做都有咩嘅，咁都有選都有選項嘅。咁嗱，今次選拔陣容其實同舊年唔會差太過遠咯，不過係今年嗰啲好似係歌唱力比較強嘅成員都入選喎， 都入選。 係啊，但係點解仲係冇足內美遊嘅？點解？ 足內美遊呢啲可能已經準備畢業嗰啲人就唔使諗啦，我估。 係，所以我盡量見得就見咯。係啊，我呢啲有啲機會見，我一定係見佢㗎啦。呢啲就 係啊，有得見我都話，我由始終都話，如果你有錢有時間嘅話，其實見得到嘅 member 就去飛去見啦。冇理由等到佢追業先話後悔話，唉，我多親都唔見去見後見個 member 咧。 係，咪最慘咪？如果你話又講嗰啲，你揀咗嚟見佢嘅，點知時間佢唔俾你嘅話，呢啲都冇嘢講啊，係咪先？係啦，咁嗱，48單啦，咁就會喺五月出啦嘛，係咪啊？5月30號， 係啦， 5月30號， 5月30號，跟住一係31號就速報， 係啦，咁就睇下今年就48單，就睇下點啦，因為呢首歌係AKB 唔系NHK 高中生嗰个合唱比赛嗰、那个比赛 高中合唱比赛嘅主打歌系咁，另外有一只咧，私搭咧系初中嘅，咁又会有几个 member， 我记得其中一个 member 小林友仪同埋板口水沙嘅，系啦，咁应该大家会期待一下呢两首歌嗰啲表演咯， 系啦， 因为我记得咧 NHK 好已经出咗嗰只主打歌噶啦，已经好似有唔系 MV 嚟嘅，其实嗰个应该系。電視台可能宣傳嗰隻歌，所以拍咗嗰段片。咁全部啲 member 都坐曬，企曬喺度，然後唱呢隻歌。其實我覺得overall 嚟講，其實呢啲主打歌第一我個人分析啊，其實咧點解會用呢隻嚟做主打歌呢？其實首先咧嘅個原因就係因為佢要依家其實 AKB 嘅勢都開始耷緊㗎啦。 係啊，咁咧 其實好明顯，都好明顯嘅。大家你其實如果依家去睇去你見嘅咖啡又執啊。跟住又嗰啲股市開始越嚟越少啊，咁樣成啊，其實或者新社啊都開始冇乜人買啦，咁樣之如此類，其實都睇得出呢個勢係跌緊嘅。咁其實呢我個人分析呢，其實我覺得呢佢依家趁個勢跌呢，盡量都可以吸黐到埋啲大嘅電視台度呢，就盡量黐埋。咁呢 NHK 依家都好重視 AKB 肉骨咁啊，咁你成日見到依家尤其是有之前我同你講話有隻360度自飛機啊，咁另外依家有隻咁嘅歌啊，咁其實另外就 AKB show 啦，咁其實你睇得出咧，佢哋都係盡量將即係如果有大台嘅 support 咧，其實做任何嘢都會好啲嘅，咁其實佢又可以出多啲 show 咧，咁你咪個勢會起咯， 係啦。咁你不過而且呢隻歌我記得好似係311嗰陣時都曾經唱過啦，我記得喺 AKB。咁係我個人覺得係比較係賣情懷嘅，我會覺得係有咁個模式嘅。咁但係若果你其實不過隻歌本身都唔係話差嘅，咁睇下到時候喺出single 嘅時候會係點樣表現咯。因為呢一樣嘢都係一個比較重要嘅模式啦，我覺得。 啱，係因為我覺得咧呢啲賣情懷嘅歌咧，其實佢。即係如果你一般嚟講，如果擺落去即係做主打歌，其實我就覺得慢啲嘅。即係一來就冇咩 support 啦，即係只可能叫做好睇啲咯。因為你起碼初中生啊，高中生一定會唱啊嘛呢、這個。但係個問題就如果你佢如果對於一般大眾嚟講，就唔會吸引力就會麻麻地咯。 唔係你基本上喺學生之間就一定會流傳噶啦。但系问题喺对于喺非就学时期嗰班人会点样就系一个另外一回事啦。 系啊，呢样嘢先系重点啊，因为360自己飞机咧就因为有神间剧嘅加持啊嘛， 加持啦， 同埋所以咧就令到嗰套咁你嗰首歌就深入民心好多啦。 因为神间剧通常都系啲妈妈睇得多，佢哋系掌控咗遥控器嘅生死嘅。 系啦。 同埋，因為呢啲電視劇咧都比較短，所以咧其實咧就會 所需要的時間都不是很多，所以其實 豬頭仲一路拍一路食早餐一路睇完之後出門 口，睇三個字左右 咩？係睇三個嘥三個字左右就其實頭尾都不夠十分鐘。 係啦，咁啊加上呢首唔係加上咧，其實咧有啲歌咧，你其實咧例如喺做司機啊或者揸車嗰時候聽，其實幾好聽噶，好似 Happy Little 啊或者係 Flying Get 呢啲咧。呢啲揸車嗰陣時聽啦，或者坐車嗰陣時聽就正啦。 嗰啲爽， 嗰啲爽啊！咁但係問題呢只歌就睇下到時點樣表現啦。咁都係乜嘢㗎啦？唉，咁啊，但係銷量一定唔成問題嘅。咁我覺得咁真係， 唔係因為呢只係始終都係 投票歌嚟㗎嘛， 唔係投票歌啊嘛，投票單啊嘛，梗係一定會好銷量啦。其實我覺得咧，就算俾啲新人上去做 Santa 咧，都唔會影響呢個銷量太多。 係 啊，所以其實你放邊個落去，所以啲人咪怨天啦，唔推管家啲人上去啦，要推啲分團嗰啲人上去咯。 咁 因為其實分團你依家呢兩個都上咗位啦，基本上你如果再用力推嘅話，其實我覺得比即係覺得有啲打壓管家啲人咯。 咁你睇下唔係都要睇 AKS 啲大粒話事嘅，咁始終唔係咁始終唱片公司上面都可能會覺得佢兩個會穩陣啲咯。 因為上年呢個投票單嗰陣時推阿美音上去都有人出聲㗎啦，佢係本家啦，都有人出聲啦。可能今年就索性穩陣啲算啦，咁樣佢哋咁講， 都可以咁講，可以咁講嘅。但係啲人，總之係邊個做 Santa 都係會話噶啦。 三十位嚟啲係啦， 係三十位就算啦。 好啦，咁我頭先講到係投票單啦，咁亦都真係要講下呢一樣嘢啦。咁啊嗱，喺3月20日啦，都公布咗啦。咁亦都係 AKB 第九屆嘅總選舉啦。咁啊，標題未出嘅。系咪未出标题？ 系啦， 咁啊， 系啦， 亦都系寻日啦，3月25日都已经开始接受报名噶啦。咁亦都见到好多 member 亦都先啊走咗去报名啦。咁我喺 Facebook 入面我见到一张图咧，我真系觉得系啲不知所谓咯。嗰条友嗰啲嘢话咧，佢讲佢摆嗰个出嚟嘅时候咧，就见到系两一个写住2008至2012，一个写2013年到今年嗰个咧。 系，我都有睇到。 我嗰人咧系。出嗰圖咧，咁其實佢就話都係做比較咧。我唔知佢係咪想表達嗰啲呢啲咩物，因為 身不如舊。 我諗或者可能係另外一樣嘢，就係嗰啲對於總選嗰種積極性咯。因為你其實睇得出總選係零八年開始噶嘛。 嗯。 但係我想講咧，2008至2012年咧係強制參加噶。 嗯。 而係2013年開始先俾啲咩物自願性參加噶啫。 係。 加上佢 po 出嚟嗰陣時咧，係未受開始投票嘅時間嚟噶。嗯，所以我覺得其實你呢篇嘢鋪出嚟其實係冇乜意思嘅，我都唔知道想鋪嚟做乜。 係算啦，你唔好講呢啲廢話啦。 係啦，不過嗱，6月17日，咁啊決戰沖繩，咁啊你而家都見到好多咩筆開始都投票緊啦，唔係開始亦都報名緊啦。咁啊去到4月幾號啊？3月25日，咁啊截止報名。 咁咪3月31日25日開始， 咁啊3月31日截止報名。咁有啲就係曾經講過話last 一年嗰啲 member 啦，咁啊睇下今年就點樣啦。我係咁樣講嘅，除非個 member 親自話佢出年唔再參選啦，即係網上面你見到啲截圖性嗰啲咧，嗰啲算啦，當聽想聽人吹水算啦，嗰啲你好難，因為嗰啲始終。都是算的了，是无谓讲那么多了。 无谓讲那么多了。 去年我印象中就是老咪和大肠两个讲到明白了，就last 一年了。看他们两个今年，我想他们两个今年应该都不玩的了。 他们讲完我以为他跟着跟着捽添啊。 没那么快，我想应该有些就。所以你现在我估计的话会有些 member，有啲 member 係受唔到呢種壓力嘅，咁我呢個真係有啲係嘅。咁所以 因為我見到 Twitter 咧已經有個 SKE member 叫後藤李沙子咧，就決定就已經話喺 Twitter 個風波啊唔會參選噶啦。 不過亦都有樣嘢要同大家提及嘅，唔參嗱、雖然就佢自己未確定啦，咁但係問題唔參加嗰啲 member 咧，盡快見佢，因為雖然冇乜實質佢真係話即係唔參加一定係畢業嘅，咁但係問題唔參加之後。畢業機會好大嘅， 係有啲好多年都唔參加嘅， 係啦，因為有啲真係話 如果好多年唔參加嗰、那個咩咯， 除咗足球入面人仲有边个啊嘛？川沙佐希啊嘛， 花爷算唔算？ 花爷都算嘅， 都算啦，系啦。 花爷啲打定底唔参加噶啦，所以可以悭翻啊！大家如果系推出花爷嗰啲， 咁啊就即系尽量诶，嗰唔毕业如果系咩嘅话，佢尽量可以见到就佢见咗先啦吓，嗰啲咩麻将啦真系。咁嗱，6月17号咁啊，冲绳决战。我同好多朋友第一个问题都系黑人问好就系、是、冲绳六月打风噶、哦， 系啊，呢样嘢先系最大命盘，成呢啲咁嘅呢啲咁嘅日子打风，因为我之前咪参加有一年参加咪优子之前嗰、那个总选嘅，咁因为优子卒业 con 之前系即系嗰日就系总选嘅，嗰日还风还雨。哇！落到狗屎咁，我仲 有 仲冇用冇用，根本上冇用，因為我坐阿 Vina 坐露天，係咁落係咁突住雨，著住雨褸，成身都濕曬， 好辛苦㗎， 係好辛苦㗎，但係個黐線嘅邊日，所以嗰日跟住嗰年搞完嗰年之後，第二年就諗住揾翻啲室內場搞嘅，所以係咯，所以先走去福岡搞啫嘛。 但係今年呢個其實都係佢話公園嚟嘅喎。 唔係呢個其實唔係公園嚟，其實係一個海灘嚟嘅， 海灘 beach 嚟嘅。 因為我見佢個名字就寫公園啦， 係佢寫 個 名字 嘅， 其實係個設施嘅，但呢個係其實係一個海灘嚟嘅。咁點解咧？因為其實咧呢個海灘咧就之前喺 Team K 咧有一場叫做夜中美鄉嗰啲47度刀斧巡迴演唱會，其中一個選址嚟嘅。但係嗰陣時嗰個場地咧，只係容納到10,000人，所以其實依家recommend 咁咧，啲人咧就話其實今年如果喺嗰邊搞咧，其實有啲地方又唔拆得。如果你淨係去翻嗰即係去翻嗰上次去演唱會嗰個地方搞咧，只係可能都10,000人，依樣有少致命傷。但係個問題原來咧，睇翻啲報道咧，依家點解會去選址沖繩咧？就係、是、因為已經來龍去脈開始有啲清楚。其實就是原政府去 support 佢，叫佢過嚟呢度開演唱，開依個選舉嘅。 都估到噶啦，最初仲以為佢即係佢啲新團嗰啲地方啦，結果後屘 係啊，好多就話神户啊，或者港島啊，成啊嘛。 自己都中啦，只要講錯嘢啦。 講錯嘢啦。 嗰、那個要咗俾人鬧噶啦，我冇咗啫。 係 算啦。因為其實你睇翻你福岡同埋新竹呢兩年咧，個經濟效益係大得幾犀利先得㗎。在短期息是真的非常之驚人的，所以你會佢會我會邀請他哋在那邊，其實一啲都不出奇嘅。遠政府嘅 support， 咁但是你要知道六月那些係特別沖繩呢個地方咧，係真係打風係好犀利嘅。咁所以你那些去親嗰啲咧，的確係要小心，會不會有真係可能會取消嘅？咁另外營運亦都公布咗啦。若果打風嘅取消。若果淨係話 落雨完全唔做啦， 唔係打風就一定取消嘅。咁落雨咧，佢照常做嘅， 淨係落雨照常啦。 咁如果行雷 咧，就係 啊，就 轉場 轉場 係啦。 係咪就係？ 但 係轉 場冇觀眾， 冇觀眾， 冇觀眾係啦。 嗱，即係咁講，若果阿環山遊醫又或者係阿柏木遊記今年真係又係參選嘅話，咁我相信大家可以打定輸數唔使去都得噶啦。因為兩個雨女咁啊，你知啦，阿柏木遊記曾經連颱風都 call 過嚟嘅，咁所以我諗大家要諗下啦嚇。 喂，總長帶咗啲小弟去遞表咯，應該係參選嘅喎、 啊。阿遊醫就唔係。仲有一個拍部遊記，我哋要約你一下。 唔知道啊，但係你覺得佢參選機會大唔大咧？ 大， 我都 雖然話佢話佢為咗今年話唔玩，但係問題我覺得佢咩嘅阿麻友一定點都玩嘅。 我覺得頭嗰行嗰五個都係大機會， 唔係你即係 五位或者六位咯， 係啦，唔係咁，但係 計埋櫻花應該都會嘅， 櫻花會唔係咁睇下咁嗱，都係嗰句啦。睇翻咁我哋遲啲會有機會分析嘅，咁到時睇下會點樣講好啦。係， 到時我哋慢慢分析嗰時先再講呢啲依塊嘢。 咁啊，跟住啦，我哋就係講下第三個，應該係第四個宣布嘅事項啦。就係舊年咁啊喺總選完咗之後啦，咁啊話有十月會有個第一檔公演嘅。點知就延期啦。咁啊，而家就終於都話啦， 即係正式公布咗日期 啦。5月12号，咁我同大家見面噶啦。 咦？乜未做㗎？我一路以為上次有一次咧，每人有一橛嗰個係計咗檔。 唔係嗰個係叫做乜嘢咯？嗰、那個係圈內演唱會咯。 哦， 係啦，咁仲有兩個圈外嘅，咁你放心。 圈外嗰、那個其實圈外嗰個好好睇嘅，我想話，好似好睇過圈內啊。 哦，睇下點啦。 睇下點先啦呢啲。 咁 圈内唔系诶，今次第一档公演啦，咁诶叫都要褪咗大概都成半年以上噶咯，七个月。 七个月系、嗯，有七个月。 七个先同大家。 系啊，所以诶， 个时已经有四个，而家有一二三四，起码有四个已经唔见咗啦。 嗯。 咁啊，先我出嚟，你话阿肥差你观察到对面对面度边啊？ 系算啦，因为第一大档咧，我以我个人分析咧，其实咧应该好似诶博古太阳啊。 嗯。 嗰只公演咁嘅，其实应该系所有 AKB 嘅 member 咧就打乱嚟去上嘅公演嚟嘅。咁另外咧就依家二 channel 咧就有人話咧，其實咧呢個公演咧，其實會都係用翻啲歌舊歌，所謂舊歌其實就係八尊嘅歌。 咁啊，即係同名人公演有乜分別啫？ 係啊，基本上因為其實基本上就肥周慳慳力就用翻八尊嗰啲歌嚟代曬入去佢嗰個所謂新公演。重新一次新公演， 咁其实是平日其他嘅乐队嗰啲宣传大碟嘅演唱会嚟嘅， 系啊，其实帮自己嗰只碟再宣传下啫，经常第一第二咁就佢又唔使作歌，都已经有一扎歌用咯，咁咪自然咁啊悭水悭力啦。咁其实因为佢搞亲新公演话，好嘅阿肥。除了肥妻要做嘢之外，其實入面營運都好多嘢要做嘅，包括舞台啊、燈光啊、服裝設計啊、支持處好多嘢搞嘅。所以點解佢拗咁耐先出到嗰時AKB 咪A7 嘅 ？A7 點解會拗咁耐先出到新公演呢？就是、因為佢要做佢背後就要做好多嘢嘅，所以其實話所謂新公演呢，要佢咁快出得到呢，你睇咧都睇得出呢，就要盡量有啲部分要慳水慳力。 我覺得主要係啲 man 把唔得閒啫，我覺得係。 我唔係啊，我又覺得唔係 man 把唔得閒啊，我係覺得營運慳水慳力 嘅。咁講真，今次第一大檔係本家啫，咁如果係分家嘅話，咁佢又出八尊啊，咁點算啊？ 我唔會㗎，咪即係攞佢啲歌打散佢，再出咗嗰張嘛。 唔緊要㗎，可能到時如果 SKE 做最大檔嘅話，咁依家佢有二尊啊，咪攞二尊啲歌做咯，係咯。 如果 係 SKT 嘅，咪 NMB 啊， 將佢九單嘅所有CD 全部抽一兩隻出嚟，跟住全部擺曬上咯，係咯，係咁上下咯。咁咁啊嗱，我哋呢一節係咪就差唔多啦？ 仲有 哦 ，OK， 咁啊嗱，咁講埋呢個先啦。嗱，呢個標題我都真係有啲嘔血嘅。 嗯。 咁嗱，早兩日啦，咁啊，阿杏仁出咗一本 寫真啦， 第一本。 第一本寫真啦， 系啦， 不過銷量就麻麻， 銷量麻麻啦，咪咁到時睇下周榜睇下點樣先啦。但係就個標題名，我真係你見阿超本玩得咁開心，都唔係話冇理由嘅，真係嘔血啊！咁啊 ，OK， 咁美啦，咁啊中文名叫美麗有罪，咁啊都真係。哎呀，咁啊，我哋听完首歌翻嚟再继续啦。咁啊 ，AKB A6 公演嘅歌嚟嘅，大家听一听。 Yeah. 太多啲。 好，咁嗱，啱啱听完啦 ，AKB A 六公演嘅嗰首《美人》啦，咁啊，跟住阿杏仁嗰首澳门写真集啦，咁嗱，暂时嚟讲啦， 到时我应该我哋都追翻本嘅， 我哋应该买翻本嘅，咁啊，个见到有人嘅评价，人有好有坏啦，咁到时真系睇过先知嘅，咁。但是我覺得咁啊，但係人第一部聲集，我覺得係值得支持下嘅。 嗯，要支持支持。不過我講翻少少題外話咧，最近咧有啲人咧就發覺咧，唔知係客人啲即係唔知係咪身材有啲走樣啊？見到咧有一次唔知喺公演度咧，有人 cap 咗啲圖咧，見佢啲肥肉咧擠咗出嚟，所以、所以我懷疑咧呢本寫真咧都會 P 咗好多張。即系啲图咧都会 P 过， 更加多嘢挤出嚟嘅，大家都唔系未见过啦。 我知道再大再多啲当然啦，有啦。 多到着唔落件嘢爆咗扣扣针嘅成员，大家都记得系有一位啦。 我知道，我都记得。系呢啲后话啦。 好啦好啦，咁啊， 不如讲翻正题先啦。 好啦，咁啊嗱，咁啊上个礼拜啦，咁啊亦都系正式公布咗啦，咁啊 STU 咁啊44位成员、正式选44位船员正式出航啦。 但系点解真系咁多人嘅咧？我真系 我唔系咁其实有啲人嘅讲法咧，就是、因为佢始终咧依家系即系公布咗系44人啫。咁、中途入边咧，其实都会有啲人会西走啊，或者有啲人咧会系即系同可能营运嗰边要同佢屋企人倾啊。咁如果傾完之後發覺可能佢唔係好適合啊，咁可能就會喺嗰度落咗船咯。咁、正式其實我估你到時要睇正式公布，佢到時有 member 自我介紹嗰時候就會發覺有幾多 member 正式喺個 STU 48嗰度噶啦。 而家就講個編號俾你聽啦。咁唔係因為佢 AKB 有啲 AKB 48 啦，其實有樣嘢幾得意嘅，咁就係你用研究生身份就算入咗去嘅時候咧。若果你在研究生时段你的表现呢不合格呢，他都可以篩你走的。 因为他现在的阶段叫做偽研究生，就未正式叫做研究生的。咁当佢觉得正式你哋操得咁上下啦，咁佢会征你做正式研究生嘅。咁如果唔得嘅话，可能就会仲係继续 keep 住偽研究生嘅阶段啦。咁偽研究生嘅阶段嘅话，就其实佢唔会再即係当你正式成员咁公布你个名字囉。其实呢段时间都仲可能喺研究生同伪研究生阶段咯。 咁啊，唔系咁睇下到时会公布系边一啲咩马做正式成员先啦。 系啦，嗱，依家其实基本上咧，今次面试人数咧就102人，咁、及格人数就44人啦。咁其实依家啲元素咧最多咧就港岛员有9人入咗船嘅。咁、跟住落嚟咧就系山口县啊4人，咁、乡村县咧都系4人，咁、外援县咧就7人。咁、兵库员3人，德岛员就2人，咁、江山员就6人，福冈员咧就3人。 福冈员， 因为系讲紧人啊，讲紧人嗰啲嗰啲古籍啊。 OK， 系咁大阪府咧就3个，咁然后三重、高知同埋爱知员咧就各1人。咁 咁公務員啲人數，即係我之前咪上一陣講過手下中有個妹嘅，叫手，原來叫個手下風。咁跟住咧就冇幾耐知道佢入咗選啦，就即刻爆咗佢之前同男朋友kiss 嘅一張相。 入團前啲嘢都係冇事㗎啦。 算啦，當冇事啦。基本上就因為始終佢出名個人，即係因為手下東都講過佢個妹都有男朋友嘅開頭。咁其實呢樣嘢就已經即係當佢知道佢入有參加呢個啦，咁自然就一定會爆呢樣仗㗎啦。咁呢樣嘢我哋當入團啦。咁依家未正式入團啦，咁叫做爆咗，可能已經當同個男朋友撇離咗關係，咁咪當清白啦，算啦。 係啦，咁啊，唔係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咁睇下遲啲，下次阿蛇會會唔會又會唔會用個劇一團度參選啊？蛇會會唔會？ 唔係，唔知道，到時先啦。因為其實咁樣嘅嗱，今次咧，其實我都睇啲巡邏影片啦。咁其實高科嚟講，今次啲質素真係幾高嘅。咁另外就經過我之前提過咧，咁有講到咧有間藝能學校咧，咁就嗰四個嗰四個學生咧都入咗選。系啦，嗰四个学生都入咗顺利嘅。咁之前可以讲过有个金川嘅，其实都入咗埋。咁其实 overall 嚟讲，大家都即系评价都好高咯。 我想问一下早排最高新闻流量嗰个仓田原子有冇人见到佢啊？我搵唔到佢。 应该冇啊！我估我哋睇二 channel 啊，上面啲人都冇提过有仓田原子呢个人。我估应该不幸地落选噶。因为首先咧，可能第一，可能佢可能未必喺 show， 佢未必有喺 show 度做直播，可能呢样嘢就是真嘅。因为我都咁耐，我上去睇翻啲巡逻影片都唔见有呢个人。另外咧，就算可能蒙咗面做咧，都可能凭啲人，如果系熟佢嘅人咧，凭把声都可能认得到嘅。但可惜嚟咁上面都话冇人提过呢样嘢，所以我觉得应该系直情冇做过。所以直情系销声匿迹嘅。不过可惜啦，即系爆咗呢单嘢，嗰队组合又冇埋啦。 银 咗 seven。 我觉得银玉 seven 应该本身有啲问题。如果唔系，因为嗱，而家睇翻啲资料咧，就系银玉 seven 啦，同 AKB 胡家所又系咁样讲就算啦。因为睇翻啲资料，其实银玉 seven 本嚟谂住今年加多一个系做四人组合嘅。咁佢就算我真系当仓田贤子佢真系唔捞啦。咁你加多佢都系变翻三个人啫嘛。咁即系话，如果除非本身那个可能对嘢认为系有啲问题。所以本来都可能谂住，可能迟啲会散噶啦。不过问题佢见到边个走咗咁啊，算啦，提咗解散啦。咁所以成真成个责任推晒俾边个？ 其实都系营运嗰边可能有啲资金上啊，成啊诸如此类嘅成啊，或者觉得经过今次呢单嘢之后都搞唔起对嘢啦，所以决定斩缆放弃啦。 系啊， 其实我都觉得都唔系话可惜嘅，因为始终依家系战国时代。偶像 idol 嘅戰國時代，所以一定會有啲太弱流強啊！因為地方唔太多啊，地方每個縣都有唔同嘅idol 組合，再加上咁多喺東京發展，其實都好大競爭嘅，所以都解散正常嘅。 因為都係我上次都講過啦。都只不过是一个射波建功啫嘛，系咪先？好正常嘅事嚟啦，唔好讲到话乜嘢诚信问题咁啊！ 只不过建嗰份工多人知啫。 系啦，好啦，咁啊，讲完， 咪讲翻少少啦，不如 STU 再讲多少少啦。咁其实今次咧都公布埋支配人嘅， 系啦， 公布总支配人啦，忍者小忍啦，小忍姐啦，咁就公布咗，除咗萨斯哈拿系做支配人之外，就有个沙河管。三学馆呢、這个 三管学 呢、這个呢、這个 start 做双 center 双支配人， 双 支配人都可以嘅咁讲嘅。咁其实都睇得出嘅。咁你见到萨斯哈拿其先一个人兼咁多职咧，我估其实再加上有主播嘅成咧，咁都好大程度上都未必支配做到咁多嘢嘅。其实都需要阿边个去。去做去管内咯，咁啊，萨斯哈可能挂个名，然后佢吸下好多啲流量啊，或者吸下知名度啊，希望可以揾到啲 support 咁支持啦。 唔系，我谂 STU 嗰边应该可能系背后嗰个赞助个，可能要求阿萨斯过嚟嘅啫，我相信。 都可啦，都可能其中一個 Morning Point 嚟嘅，掛名咯，可能。咁同埋都要有個知名，有個知名度喺度打向佢咯。 喂，不過如果山本學果，我有啲期待 OST 喎，因為山本學佢係以前啊 Team B 嘅話個 經理 嚟 嘅 經理啊嘛。咁 佢之後嗰段係咪黑歷史啊？ 係啦，咁嗰啲又唔使唔怪啦。因為阿山本學喺 Team B 嗰時候咧。Team B 可以話係人氣最高嗰期嘅，幾乎可以話。啊，嗰陣時如果喺喂，當然啦，齋論member 個人嚟講，咁講下前田大島嗰啲咧，我想啦。咁但係問題喺喺個 team 嚟講，係 Team B 嗰陣時可能最受歡迎嘅 team 嚟噶嘛。 嗱，第一啦，咁唔係第一係佢係 Team B 嘅 leader 啊。咁其實咧，佢喺上海嗰隊野雞團啦，我哋講係。咁翻嚟之後咧，其實佢有一段時間咧係跟阿湯淺陽咧去喺 SKE 嗰邊做緊實習嘅。因為其實點打我咁樣講咧，其實咧因為有一次咧，咪松珠去嚟握手會，喺香港搞握手會嘅。咁其除咗湯淺陽有嚟之外咧，阿山管學都有嚟嘅。我有個 friend 捉咗佢影相嘅，因為我點打會認得佢咧，因為其實佢個人都幾易認嘅。咁其實我都係 adjust 緊係咪山管學嘅，係啊。其實今次我哋 C 3咧，其實阿山管學都有嚟過。 哦 ，C 3佢都喺度啊？ 佢都喺度，不過我冇揾佢合照啫嘛。因為其實佢跟住湯淺陽，其實我懷疑係因為佢想喺湯淺陽嗰度學下點樣營運一個團啊。所以佢嚟見習，咁樣當係見學啦，我哋叫佢見學啦，咁樣嚟實習去搭 lift 住 SK， 幫手 lift 住 SKE， 咁從而去睇下將來點樣搦去同 SKE 咁樣營運落去嘅，其實個情況都係咁上下嘅。 咁啊，睇下到時候 STU 會唔會有啲乜嘢？ 希望會有啲新搞作啊，或者會有啲新思維啊，會令到 AKB 呢個牌頭繼續持續落去咯。 喂，睇 con 一定冇問題嘅，睇 con 嘅話，因為有資源嘅話。 好啦，咁你佢真係到先啦。 係到時先。 咁啊嗱，跟住就講下呢一單嘢啦。話呢單又係真係又喺度好緊要嘅。就係早兩日咁啊，大島良花宣布畢業啦。呢個就雖然呢幾排都有 member 話畢業，咁但係呢個都真係幾鄉下嘅。 其實佢都中堅嚟㗎啦。我就唔係好明得。佢機會又唔係冇，咁但係問題就，我覺得就靈魂又好唔睇好佢咯，所以其實都你見到佢就佢都係入咗一兩隻做選拔之後都冇乜聲氣 咯。因為佢上次選拔，我嗰陣時就一聽大家好 shock 嘅喎，咁我即刻睇翻佢上次選拔，即係正選拔係幾時啊？原來都已經係我們不戰鬥嘅啦，好似係。 前年嘅事咯， 系啦，前年嘅事咯， 七隻單之前嘅咯， 系啊，七隻單之前，跟住落嚟都，因為我記得係兩年前，我嗰陣時第一隻，第一次，先我喺奇玉 SSA 睇演唱會，唱我們不戰鬥嗰時，我係見到阿梁花嘅，咁其實都 OK 啊，不過佢自從佢自從入，即係除咗呢隻歌之外，就跟住落嚟都冇乜聲氣嘅，其實都睇得出咧，佢對呢個營運咧都受咗啲心淡。阿琪有咩睇法？ 都系冇乜噶啦，因为阿梁花其实我系由佢入嚟嗰阵时开始冇几多由退嘅，因为某个程度上嚟讲同观众费有关系啦。 你都退到好多，好多，你都好退好多口。 我呢啲啲啲嚟噶嘛， 必 须 死 噶啦， 必须死。 系啦，唔紧要，我呢啲胜在命大，死几多次唔紧要嘅。咁啊， 再继续写落去。 系啦，写落去啦，我为佢哋，我写得咁完。咁啊，阿梁花其實喺 Team B 嚟講係少數叫跳得舞嗰幾個啦，係係係。咁而且加上本身佢嗰個性格其實幾討好嘅，咁 我覺得有啲腹黑，再加有啲紅小子咯，即係個太死僆仔嘅態度咯。 唔係我反而覺得佢死僆仔得嚟係幾好玩咯，唔似某啲 member 死僆仔得嚟係唔好玩嘅咯。咁所以我係對佢印象幾好嘅，咪加上佢口才嗰個真係唔錯嘅。 口才唔錯，MC 都 lead 得唔錯。我同埋佢係 Team B 嘅副隊長，所以其實如果佢走咗嘅話，我就喺度諗緊仲有邊個可以 lead 住 Team B 啊？ 唔係我唯一一次俾差評嘅就係馬嘉玲打陳風燕啫嘛。我對佢 MC 嚟講，所以我對於佢嚟咪。对于 AKB 来讲同埋是一个损失咯，对 Team B 来讲我觉得是。 我都觉得是损失来的，因为始终你少了个 lead 带领Team B 这个 即係導航者啦。咁、其實都睇得出咧，咁其實你仲有邊個可以 lead 住呢隊嘢啫？咁樣搞，除咗穆奇、於利亞之外，因為你始終都要需要一個橋梁喺度，去鋪完大路啊，諸如此類噶嘛。咁你依家咁樣走咗個副隊長，其實都幾出，都幾hurt噶。 最慘就係而家你每一隊 team 都唔夠人咧。 係啊，呢樣嘢先係最大命案，所以依家我就懷疑緊佢，其實我就等緊會唔會有一次再嚟一次大組閣。 系咯，但其实会唔会系副队长唔好做咧？之前隔篱队都走咗个噶啦。 中村麻里子可能讲翻少少啊。其实中村麻里子咧，我听啲人讲咧，佢其实已经上年已经谂住毕业噶啦。咁其实佢喺入边咧，其实点解要到今时今日先公布咧？就因为咧，佢期间咧喺入边咧，仲喺团入边咧，首先咧佢读紧间短期大学啦。咁第二咧，佢就不停咁去其他电视台。或者电台去见工，因为佢目标都是做主持，或者做主播。咁其实以佢嘅口才啊、口条啊咁样，声线啊、支持咧，其实都好 match， 系转数高啦。咁第一啊，咁第二佢把声都好听嘅，咁其实都好适合做呢行嘅。咁所以咧，佢不停咁咧都去唔同嘅电台、电视台去见工。咁依家终于系兵库县嗰边嘅有个电视台就收佢啦。 系、 咁佢先顺势公布嘅。 其实都系朗报嚟嘅呢啲。 系啊，都好嘅。其实好事嚟嘅，我觉得佢系好好。 呢啲毕业系好事嚟嘅，呢啲毕业 系啊，起码第一有个 target 咯。其实梁花就我就睇唔到佢毕业嘅出路系咩咯。 因为其实睇翻而家好多 man 把毕业咗之后都主攻舞台剧嘅，咁例如阿拉伯蛋啊，同埋阿 Sire 嗰啲都主攻舞台剧。阿拉伯蛋五月嗰套舞台剧咧，有连埋佢在内有五个 AKB 前 man 把，有份参演。 咁多 系啊， 小林、阿实、梅田、玲奶，仲有边个咧？仲有中重智实，同埋我唔记得边个啦。咁有成五个， 成 man 把都可以做一个剧团噶咯，咁多。 系啊，其实依家其实好出边咧，好好兴咧，搵一扎 idol 咧。咁我以我所知啊，咁好中意搵一啲前 idol 啊，咁样group 咗一啲女仔去做一啲舞台剧嘅。咁、之前咧已经有一个天霸，之前有一个叫做前天霸成员叫做山田阿姨啊。山管阿姨，咁佢都有一套舞台剧，嗰阵时喺3月15日到20日系做紧嘅，咁、其实你而家睇到咧，开始咧有一扎啲已经冇做 idol 嘅女仔咧，其实都开始去做一啲咁舞台剧啊，咁去试下去另外啲出路。其实依家我觉得 overall 嚟讲咧，讲差开少少嘢，其实 overall 嚟讲咧，依家日本嘅舞台剧几好睇嘅。其实我如果我又真系 好多元化， 系好多元化，好多嘢做噶，你。見到有依家你奶團啦，咁奶團都有。啱啱我哋四去嗰陣嗰時都有到叫犬夜叉，你買唔到飛㗎。我想話俾大家聽，我 買唔到啦，犬夜叉。 乜我都會話 Kettle 來珍藏嘅，因為依套嘢我都幾中意睇嘅。係啦， 個還原度幾高啊！佢 係還原度高。咁其實我差咗少少啊。咁奶團另外一啲 member 咧都會有一套舞台劇嘅，係應該係五月咗嗰邊做嘅。咁有一對係一啲係比較少女漫畫改編嘅，就內容我唔係好清楚，因為我反而冇睇呢本，即係冇為咗啲即係奶團去睇呢個小呢個漫畫嘅。但係聽講都揾咗唔同啲揾咗幾個奶團嘅成員走去做咯。咁依家其實都好難買飛㗎啦，如果奶團嗰啲 係啦， 其實啲咁嘅演唱會啊支持咧都係一個字㗎啦。如果你買你抽唔到嘅話，買牛牛都幾萬英嘅。 係啦，揾牛啦，係。咁啊講到咁上下先啦。咁我哋找翻我哋上一集所講嘅數先啦。 係，找翻先啦。 嗱， 找完之後我想代表補充少少嘢啦。你找完先。 咁我哋上一集就曾經提及過啦。咁我哋會講一講，今集就係講一講一套電影嘅一個吐槽啦。就係劇場零， 但 係 香港叫 劇場， 香港叫零劇場啊。首先大家要知道啊。 我落咗畫未啊？ 应该落咗噶啦。 因为唔系一嚟冇乜宣传啦，二嚟都好似影评都好似。 因为我哋咧开头咧喺某人身上咧收到风咧，话我嗰间电影公司咧曾经想请阿 Paulo 杜琪如香咧就嚟做宣传嘅，所以咧喺佢 Facebook 度咧就想招揽一啲sponsor 啊支持者咧去同佢合作啊咁样去希望分担啲细费，但可能后屘咧即系因為依家杜琪如香都離開咗 AKB 啊，咁我自然個勢就單咗啲啦。 佢應該都真係想下嘅啫，我諗個電影。 唔係，佢係真係想嘅，但因為問題點，因為佢就想，所以你覺得個想字咯，結果唔係得，算啦，喺呢吐槽嘅嘢，慢慢再遲啲先講，不如講翻劇場零或者劇場嗰啲內容先。 好啦，嗱咁啊，劇場零我都唔知劇場零定零劇場，好啦，算啦， 係算啦，求其講啦你。 嗱咁啊就講述一個嗱。聽個名啦，日本個名成日就估計，其實你係咪喺一個劇場入邊有啲 有啲靈體， 係啦，有啲嘢有啲好古怪嘅，跟住出嚟打開世界嘅， 係 咁應該咁啊。但係呢套嘢咧，我覺得咧係標題黨嚟㗎， 係 咁喺一個月黑風高唔係橫風橫雨風雨交加日子，突然之間聽到兩個悲鳴，然跟住一個男人就出嚟攬住個公仔話：係咪你做㗎？跟住老闆都劈。系咁劈完之後，諗住落把燒嘅時候咧，唔知點解有兩個差佬突然之間衝咗出嚟話：你做乜嘢？跟住拉佢走，跟住就埋下伏筆啦。跟住就喺個畫面一轉，就係一個河邊一段，有個靚妹死咗喺度，就係我哋嘅女主角杜琪瑤香。 我即刻開始就另變湯啦。 其實發緊氣。 哦。 OK。咁啊，跟住啊，但係問題咧，咁啊，跟住咧喺再轉一個畫面。咁啊，轉咗就去一個事務所入邊就話：喂，唔得喎，大佬，你拍埋啲戲都唔掂，成日拍極啲戲都紅唔起，喂，不如諗下轉下型啦。跟住個經理又望一望個海報，跟住話：唔制，我唔要拍寫真，我要做戲。唔制，我唔拍寫真，我要做戲。咁啊，經理就冇辦法啦，嚟我俾個舞台劇你自己搞掂佢啦，你自己去咩？睇下人物都算啦。咁啊，跟住就喺個舞台劇入面遇到女主角二號啦。咁啊，另外都遇到其他個角色啦。咁喺嗰個甄選嘅期間咧，有一個係好搞笑嘅事嘅。咁啊，同一個我叫女三啦，女主角三號啦。咁啊，做對手戲。咁啊女主角三號咧就係一個。似乎一个几出名的女演员嚟嘅，咁啊就喺做紧戏嘅时候，咁啊跟住嗰个监督就揾咗又拣咗佢啦，咁啊早期因为好唔通气，话不如做埋场戏先啦，个监督就话唔使啦，你翻去后面啦，咁跟住后屘拣咗佢之后咧，就开始咁啊排演啦，咁排演嘅时候不断咁发生啲古灵精怪嘅事，咁啊直头后屘有个女仔死咗添。咁問題啲差佬走到過嚟咧，就話咁正常嚟講，咁咪叫停佢先啦。但係問題個監督竟然話咧唔得，你封鎖消息，唔可以話俾人知。跟住就個差佬竟然冇聽佢講喎，喂咁唔正常嘅事都發生嘅，點解可以？咁啊，跟住繼續咁啊，後屘又揾咗阿杜琪，因為阿杜琪瑤香喺個電影入邊嘅記性又幾好嘅。咁啊就可以就做咗一個咁啊揾咗佢做因為佢記曬所有人嘅台詞。 係。 咁啊監督就揾咗佢去做 頂上啦， 頂咗女主角以後。咁啊夜晚陪佢一個咁啊練完演技之後啦，咁啊個監督就手多多啦，咁啊喂不如晚一齊食飯啦嚇。咁啊杜琪瑤香就一驚下一夜擁開咗佢。跟住就又出去，咁啊第二日啦，咁啊做排演嘅時候咧，跟住今日個監督嘅佢梗係唔鋸啦，我邀請你經驗，你經驗乜嘢，跟住拒絕佢咗，咁啊跟住就梗係嚴厲啲啦，跟住後屘發覺嗰個公仔有少有啲問題啦，咁啊嗰期一驚咁一嘢批咗公仔落嚟，跟住啲人監督就話你係發生啲咩事，你係咪黐咗線啊？跟住後屘又喺度發生咗，跟住後屘個公仔啲人就開喺舞台之後，後屘個公仔又有啲問題，跟住後屘叫其他啲人嚟睇嘅時候咧，咁啊監督就得啦，你唔使做，你走啊你，我查，依家係試招炒咗你先， 係 啦，今日揾咗女主角二號頂上， 係， 咁啊跟住就喺女主角俾人炒咗之後咧，咁啊男主角現身，咁啊同佢講話公仔有問題，所以跟住我係揾咗去將啲資料，跟住走咗去揾咗啱啱一開始。 咁啊劈爛公仔嗰、那個，跟住俾抄足咗個條友。 嗯， 跟住佢話原來講一個公仔嘅來歷咧，原來咧啊呢、這個男人咧有三個有三個女。 嗯， 咁啊大女因為一次車禍過咗身， 嗯， 屍連條屍都好似揾唔翻。 系， 跟住就揾咗跟住又二女跟住就揾一個公仔跟住又整咗衣冠重俾佢。 系， 跟落葬之前咧，個公仔突然之間喐起身，殺咗佢二女同細女。 系。 殺的方式就好似吸乾啲精氣之類似咁嘅嘢啦，咁啊跟住阿成，跟住阿嗰個阿叔咧就諗住燒咗個公仔佢啦，跟住俾人阻止咗啦，跟住殘件就唔知點解流落咗一個工具店裏面，跟住就俾舞台劇啲人揾到啦，跟住可以打開世界啦， 啊， 咁啊知道咗呢件事之後咧，咁啊女主角當然就由林沖去揾翻阿邊，揾咗翻嚟話俾大家個公仔幾危險啦，咁啊男主角就走去嗱。是跟住落嚟嗰啲真係超好笑咧，當可以當笑片睇噶。 係 咁嗱，衝到埋去咁阻止其他人做戲嘅時候咧，跟住男主角就攞諗住燒咗公仔嘅。點知個公仔知道你想燒我，個公仔我以後叫大魔王啦，跟住嚟叫。 係 大魔王知道你想燒我，跟住落嚟咧，突然起身一嘢搏濕咗男主角喎。 用咩搏啊？用自己隻手。 手印，我諗應該係手印。跟住後屘，跟住咧喺因為由於女主角叫咗啲警察過嚟啊嘛，咁啊跟住咧有幾個警察喺後台入邊 check 緊嘅時候咧，大魔王發作殺咗後屘警察先， 跟住後 係啦，跟住後屘咧就喺個舞台上面咧，突然之間嗰陣斬下斬下，唔知點解見啲嗰個殺人啲啲嗰陣殺人一定要斬下斬下先安樂嘅，跟住後屘咧就捉咗個女仔出嚟喺現場所當住所有人面殺咗一個。 但嗰個佢捉嗰個女仔係求其捉一個觀眾咁樣， 唔係求其，因為嗰個一次係係嗰啲演員嘅啫，係內部公演嘅啫。咁啊捉咗個公仔之後，跟見到殺人之後，佢走啊，跟住個四散啦。跟住勁好笑嘅就係佢不停咁樣咧，你見到四散嘅時候咧，不斷咁聽到慘叫聲又成嗰啲咧，咁啊跟住係咁死人嘅。咁跟住佢哋咧呢下呢下咧匿到過去一個保安，女主角同男主角呢個匿咗個保安上面。嗱問題就嚟啦，男主角你第一先唔係俾人搏濕咗嘅咩？ 係。 點解你突然之間死咗嘅？但隔離嗰幾個兩個警察試過咗喎，唔知點解嘅喎。好 OK， 可能男主角可能係前世可能係貓嚟啊，九條命嚟㗎。 主角威能嘅好難講嘅， 係啦， 勁。 跟住咧就喺匿埋喺保安室入面喺度閉路電視，見到大魔王向住女主角二號機進發，跟住叫咁就諗住叫廣播叫佢走啦。嗱，跟住問題又嚟啦。嗱，因為女主角咧一嗰陣時曾經喺故事中段咧被大魔王追殺㗎嘛。咁問題係喺差佬喺度調查女三俾人追殺嘅時候咧，點解唔去保安室度睇閉路電視咧？係咪？因為佢係跑過成條走廊，跟上到天台噶嘛，冇理由睇唔到噶。真係唔知點解咯。跟住就女主角又俾人就俾咗大魔王殘殺，跟住咧去到咁上下咧，見到監督咧個頭破血流咁爬爬出嚟救我啊！跟住突然之間好老巧咁俾人扯咗落间房度，啪啲血爆晒出嚟，跟住出嚟，又再一次追晒啦。 唔系之前唔系吸人哋嗰啲气咁样嘅咩？而家变咗啪啪啪嘅。 佢净系吸女嘅啫，仔佢唔吸噶、哦，因为啲因为佢就系女系嗰啲女同好嚟嘅呢个。OK， 咁啊，跟住系咁追住嗰两个嚟晒，跟住行到个舞台度，跟住哇，先都系笑到我啊！咁啊，阿男主角英雄救命，你走先啦，呢个等我顶住。跟住喺度後面攞咗把斧頭出嚟，喂，嗰啲係道具斧頭嚟講，點睇都似係冇力量冇風力啦。跟住機器真係通過一嘢劈落去，跟住都劈唔入，擺驚訝。我心諗，哥仔你唔好玩啦，你個膠嚟㗎，咪膠都係木嚟㗎，邊有鐵嚟㗎？邊有咁嘅威水㗎？你邊有咁嘅力量劈落去啊？跟住一巴冚埋去，冚彈飛咗男主角。咁我哋個土耳其搖香啪啪啦。咁啊呢有一個籠入邊 嚇。 跟住嗱，好笑喎、哦！你可以，你去、我相信你，佢应该系识开门开成嘅，但系问题个老奇友呢只笼入边咧，佢竟然唔识开锁喎、哦！因为我见你咁好，一日打飞人，你该扯开道门应该冇问题噶啦，唔扯，跟住喺个圈系咁兜圈兜圈兜圈，跟住男主角唔知点乜鬼咧，神力大爆发，成个笼咧一夜扯起身，喂嗱，我当你倒奇遥香四十公斤。跟住我当你个龙，我个龙唔系铁制，我当你系木制啊，起码都四十公斤楼上啦，系咪啊？咁你即系差唔多成百几公斤，你一个人拉得喐，好嘢。嗱，点解头先如果你咁力水，点解唔一锤打落去咧？系咪先？我公仔我唔信你可以挨到百几公斤力咯。跟住个公仔见到俾人掉咗水之后，就做大做大做大，跟住 望落去男主角度，跟住先走过去男主角度。嗱，走去男主角，突然之间咧，阿土岐遥香咧就跌喺个中间咧，因为个笼入面中间有窿噶嘛， 系 跌咗落嚟， 系。 跟住阿土岐遥香咧跌咗落嚟之后咧，仲唔即刻走喎、啊？坐喺度啊！我条腰啊，佢依住佢啦。 系， 跟住先见到个鬼，哎呀，走啊，爬啦走。跟住个女鬼就钳住咧，你唔好走啊。个男主角就喺企喺度边做乜喎？跟住望上面啊，系、啊，我又扯住嗰条绳噶喎。 啊， 放手，一嘢砸落嚟，砸落去个公仔度。 系， 跟住啊，佢就啊，你唔好走。阿刀奇香咧，仲未嗰阵时咧就见到隔篱有个，因为个龙啱啱自己啲铺边出嚟啦，攞过嚟一嘢插死咗佢。 吓、啊， 咁就玩完啦。 嗯，咁岛崎遥香走唔到系好正常嘅，佢体调不良啊嘛。 啱、嗯、 ，OK 嘅。喂，整亲应该系话俾啲热茶烫伤咗只脚啊，咁样先系咁样啊嘛。或者同佢哮喘咧，系咪先？我成个故事后屘个故事就一年之后噶嘛，跟住阿岛崎遥香做咗大女演员啦。 嗯， 成件事就系一个闹剧咯。我基本上就系我讲一件就系、是你基本上你成套剧系你。个故事一嚟老土模式，搬字过啲，同而家咁嘅一模一样，而且成个位吐槽位，特别系尾部根本都唔正常添噶，照死你！而且阿岛崎，我衰啲讲句，阿岛崎如喺嗰阵时啲演技系根本得个硬技，而且佢中间你知唔知佢中间有啲位咧，佢仲系同你停电添噶。 系，所以当时我见到居然香港系有。電影公司夠膽入咧，我真係真心嚇咗一嚇嘅咯。 係，唉，咁啊，真係，我諗而家都落咗畫噶啦。大家如果 出咗碟啊， 我可能有碟嘅，放心啦。 係會出碟噶，我聽到。 或者網上都有得睇嘅。 係。 嗱，如果想睇嘅話，可以自己上網揾。 唉，不過用呢套嘢都係大家睇嚟當時點算啦。我喺而家考慮，你係咪仲有啲咩啊？哦 ，OK， 咁嗱，咁啊，今集就 講咁多先啦。 咁啊嗱，今晚就会有十四期生嘅公演啦。 系。 咁啊，另外亦都今日 跟住就下跟住就第二日咧就阿 Mickey 嘅追月公演啦。 系啦。咁啊，另外今日就同一个诶马讲声生日快乐先啦，因为今日3月26号。咁啊，马耀耀，摊咗比我咩啲多， 我咩啲多， 我咩多。 咁啊，最后咧，我哋送上拉面60杯 Nice。咁啊，我哋今日节目啦， 拜拜。